调和环保最搭配。7月6日起，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诗人孟郊在进士及第时所作的一首七绝《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贞元12年，已经46岁的孟郊第三次赴京赶考，终于考取了进士。放榜之日，孟郊喜不自胜，当即写下了这首《登科后》。孟郊的诗作写的大多是世态炎凉、民间苦难，唯独这首写的神采飞扬，在其诗作中是个艺术。诗歌的大意是，往昔困顿的日子再也不值一提，今日金榜题名，令人神采飞扬。迎着浩荡的春风，我得意地纵马奔驰，好像一天之内就可以赏遍京城名画。隋朝开始实行开科取士，到了唐朝，科举制度已经很完备，考进士也称为登龙门，非常难考。孟郊考了半辈子，年近半百还未考中，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而当他一旦金榜题名，真可谓是绝路逢生，豁然开朗。所以《登科后》这首诗中体现出的欣喜若狂，甚至是得意忘形的神态，也就不难理解了。这首诗还派生出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流传后世。诗虽有名，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基本意思都是该人落地时满腹愁怨，中举后便得意忘形，喜忧形于色，格局不高。不过我从此诗中读到的却不是扬眉吐气的喜悦，而是劫后余生的悲哀。脑海中浮现的是《儒林外史》里发疯的范进这些被摧毁的读书人的形象，他们和春风得意的孟郊不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吗？金榜题名的少数幸运儿当然有资格享受他们的荣光。按照唐代的传统，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祝活动，在名园中探采名花，这被称之为探花史；集体举行宴会，这被称之为探花宴；而宴会之后，大家又会同到长安城内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示荣耀。所以中了进士又称雁塔留名，大雁塔也就成了历代举人的签到处。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大雁塔所在的慈恩寺是唐代长安的四大译经场之一，也是中国佛教唯识宗的祖庭。唐贞观22年，太子李治为纪念母亲，敕令修建了这座长安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而慈恩寺内的第一任住持方丈 便是大名鼎鼎的唐三藏玄奘法师。唐永徽三年，玄奘西域取经归来，为安置他从西域带回来的经书佛像舍利，他奏请高宗允许在慈恩寺西院敕建了大雁塔，玄奘亲自监造，一年建成。建成之后，玄奘在这里主持寺务，翻译佛经，并创立了唯识宗。大雁塔塔高七层，由地面到塔顶高64米，塔身用砖砌成，磨砖对缝坚固异常。塔内有楼梯，可以盘旋而上，每层四面各有一个拱券门洞，可以凭栏远眺。西安大城风貌尽收眼底。2014年大雁塔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而在2016年5月，世界上现存的唯一一株玄奘亲手种植的婆罗树子树，经多年培育，也成功移植到了慈恩寺内。这座唐代古塔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古城西安的历史文化名片。大雁塔既是佛门的弘法重地，又是举子们的庆功现场，空色两遍，这样的景致世上实不多见。终于雁塔留名的孟郊做官后过得其实并不如意，晚年他又遭遇了丧子之痛，最后暴病而终。今天我们后人回看他这首欢歌，也会不免唏嘘吧。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洪光、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大锁始终在心头。 春天的一幅画， 花中是边山的红桃花，蓝蓝的天和那青青篱笆，花瓣飘落你身下。花中呀，是不是你的家？朵朵白云染红霞，哥哥心中的秋梅你知道吗？是我心中那一幅画。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 漂亮的妹妹。 九妹九妹，头红的花蕾， 头红的花蕾。 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 可爱的妹妹。 九妹九妹，心中的九妹。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 漂亮的妹妹。 九妹九妹，头红的花蕾， 头红的花蕾。 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 可爱的妹妹。 九妹九妹，我的九妹。 的小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这。干嘛呢？ 胡母爱麦有母尼 什么 母拉胡母爱你， 我怎么听不清啊？ 伊斯塔克塔伊， 不是，你说慢一点。 科托阿哈路， 说清楚点。 卡马里克比西， 一句也听不懂。 哈纳西姆苏鲁啊，乌莱诺和穆奈和皮特奥克瓦苏莱达库莱努拉哈西格多莫迪克纳伊德格诺卡纳伊姆马姆莱乌哈兹纳都纳伊特克托， 就最后这句听懂了。 什么意思啊？ 孩子太多都得剃头。 您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这是 我唱的，这是流行在日本一个传统的古老的歌曲，叫做《男子汉宣言》。 怨不我听不懂了。 哎， 这是什么内容啊？ 讲一个男子对他的未婚妻提出的要求。 哦，什么要求啊？ 他是这么说的。 嗯， 说在你嫁给我之前，我给你提出几点要求来。 怎么提的呢？ 你在每天早上不能比我起得晚，你在每天晚上不能比我睡得早，饭菜做得要香甜，打扮起来要漂亮，饭菜做得要香甜，打扮起来要漂亮。 嗯，这要求够高的呀。 哎，他就是这么几项要求。 哦， 哎，但是他说出理由来了。 是啊， 他说自己呀、是个没有本领的人，希望女子能够担当起这个家庭的事务来。 这歌有点意思。 哎，不但有点意思，有点琢磨头。 怎么琢磨什么？ 你看他刚才提那几句话。不许他睡得早。不许他起得晚。 是啊， 他这都是当着他爱人说的。 对呀、 你说他要当他爱人唱这歌，他得需要多大的胆量？ 胆量？ 哎，你看他当着他爱人，他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呢？ 哦，这还需要什么胆量？ 得需要胆量。我就看他们在那儿扯着脖子唱，啦啦啦啦啦，我就想追他们后头问， 问什么呀？ 我说你们当着你们的爱人， 嗯， 你们敢不敢在舞台上，你们也扯着脖子，就是像在舞台上一样，你们给你们爱人唱，你们敢不敢？你每人都说，你们要是我跟你讲，当着你们爱人， 我说，你说说，你要当着你爱人，你敢不敢那么唱？ 你别我不说我啊！ 哎，什么叫不说你？我问的就是你， 干嘛？ 这你不是要问人家吗？ 啊 我先问你呀、 啊！我问问他们敢不敢在他们爱人面前唱？ 是啊，你先回答我呀！ 啊、 你敢不敢？ 我敢，我当然我敢。 行，你不要害怕。 害什么？这害什么？ 大点声，敢不敢？ 大点声也是敢。 你哆嗦什么呀？ 哆嗦什么？这叫生活的颤音。 呵， 不是，我跟你讲，这里边有个习惯问题。 什么习惯问题、啊？ 我不喜欢在我爱人面前唱这个歌。 是啊。 那我唱别的歌。 哦，在你爱人面前你唱什么歌？ 我唱这个。 嗯。 来吧，快来吧，我的玫瑰花，你快过来呀！你看唱这歌调也找得准， 哦， 是吧？气儿也顺。你看唱的那么理直气壮的，在那，对不对？咱们唱的歌的内容不一样，咱不提要求，对不对？ 对，我也听出来了。 你听出什么了？ 你呀，怕老婆。 哎，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挺大岁数，你这干嘛呀？ 不是怕不怕？ 你我了解不了解？ 我了解， 你了解得了吧？我怎么会怕？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争论，这是正常的。 是啊，对呀、啊，有争论呢， 对不对？有争论嘛，这正常的嘛。 这争论的结果呢？ 争论结果一般，反正他一瞪眼，我就不言语。 嗯，怎么样？这是实话 啊？ 对， 对不对？他因为我要是多说了话，他有点后果。 什么后果呀？ 这不是身上经常落一点伤痕吗？ 好，还带动手的， 反正还挺疼的。 那是够劲儿。 你这事儿你不要出去宣传啊？ 怎么了？ 这属于我们家庭的业余活动。 这好嘛，这倒省得闷得慌 啊。 好嘛， 我知道。 嗯， 在我们青年朋友当中， 嗯， 类似有这种业余活动的还不在少数啊。 这是人还不少啊。 现在我想努力的，咱们准备改变一下这种面貌。 哎呦，这可是个别现象。 啊、不是个别现象， 是吗？ 普遍现象。 哦， 这有普遍意义、啊哦、对不对？ 你怎么改变呢？ 改变 啊怎么改变？ 教育一下自己的爱人呢。 怎么教育啊？ 不能让他们太厉害了。 哦， 提出点要求。 是啊， 就在他面前唱一唱《男子汉宣言》这首歌。 是啊。 哎，得当着他们唱。 哦，你给他唱过吗？ 给谁？ 给你爱人呢。 给我爱人，我唱过。 是啊， 这不前天用那个日语我跟他唱了三回。 哎，别叫你，不是用日语 啊， 用这中文给唱。 中文呢？ 啊， 中文呢？还现在还唱不好，日语还好，日语他听不懂，他听不懂。 嗨，既然要唱，就得让他听得懂。 听得懂， 嗯， 中文这词儿和一唱就跑调，我现在 是不是 啊？ 那他听不懂，你解决什么问题？ 得让他听懂了， 得让他听懂了啊。 他回头再动手，你负责。 这都给掐怕了。 不是 那意思。 嗯， 年轻人都通情达理， 通情。 你提的要求合理，人家就会改呀。 哎，对，是这个道理，对，是这道理。那行， 嗯， 哎，那咱们练练怎么样？ 哎，练， 好不好？ 啊， 就给爱人唱歌。 对对对， 唱中文的， 唱中文的， 咱们练练啊。 哎，对， 在你家给我支这 生活的颤音又来了。 在你家给我支箭， 是。 你别老盯着我，你别老 我不是老盯着你，我想你又跑调啊。 不是跑，你往四边看一看。 往四边看什么呀？ 我爱人要来了，你同我后腰一下。 嗨，这是不、啊、干脆吧，你爱人就在这儿呢，就给你爱人唱吗？ 得需要点胆量，是不是？ 那当然是 啊哎， 壮着胆子跟他唱。 对对，就得理直气壮的， 理直气壮的。 对对对， 教育他。 哎， 对不对？ 对， 咱们都是幸福的伴侣吗？ 就是啊， 不要那些业余活动。 对 对 对，给他唱。嗯，对对对，嗯， 行，壮着胆子、啊。 哎，壮着胆子，好好唱。 在你嫁给我之前，有句话儿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使你心里不满意，反正我得和你说， 反正你得仔细听。 怎么那么费劲呢、啊、 听听我的心里话，听听我的心里话， 说吧。 我在每天早上一定给你叠好被。我在每天晚上一定给你打好洗脚水。 哎呀，好嘛，这个他这表态呢， 保证一点也不冷，保证一点也不烫，让你洗得很舒服，让你心里特别美。我来做饭，我来烧水，我来扫地，我来擦好茶杯。大个的煤气罐我一个人背，做出的好吃的全都塞满你的嘴。 不是啊， 啊， 别唱了，你这是男子汉宣言吗？ 我这是怕老婆之歌。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曼勒说牛羊满山坡，那是一位菩萨保佑的。

此生常侍，为为国不为己，永怀万古云霄。 刚才您听到的是忠义空战记，本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1932年到1945年，中国空军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他们以弱对强，以少胜多，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这期间，中苏美等国空军并肩抗战，上万名官兵血洒长空，无一人投降。讲述对日空战中的热血往事，铭记鲜为人知的长空英雄。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在429空战的中国飞行员当中，表现最突出的是陈怀民。6月1日，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上刊登启事，陈怀民等四位英雄的追悼会将于6月5日上午9时在汉口总商会举行。肃穆的祭堂，花圈如海，挽联如云。蒋介石的挽联是：搏斗太空，非成功即成人，无负十年教训。死生常侍，为为国不为己，永怀万古云霄。于右任题写的挽联是：英风得天地，壮气作山河。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也敬献了花圈，挽词上写着捐躯报国。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挽词是精忠神勇。追悼会上，烈士家属代表讲话，由陈怀民的哥哥陈天和致辞，他也刚从前线回来。致辞中说道：记得英国的纳尔逊将军在临死之前，用他最后的一滴眼泪掉落在地图上，给他的战友们以胜利的启示。我兄弟给全国同胞的启示是：429的那一天，空中的一团火光，这火光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将永远不会忘记。这火光照亮了我们的民族，使我们中华民族走上幸福自由的道路。怀民烈士在青山附近的江边，他的血要由长江流到东海，由东海流到全世界。6月6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追悼会特写，仪式散后，党政军各界来致祭的纷纷不绝，前后有20000多人。祭堂正中摆着陈怀民的遗像，年仅22岁的他，清秀俊朗，英气勃发，高高的鼻梁，红红的嘴唇，因为他志气尚存，所以被战友们誉为美少年。1935年，陈怀民随中央航校篮球队到浙江大学比赛，遇上了该校的女学生王露露，爱情之花在他心中盛开。王露露出生在一个有钱人家，父亲是银行家，她是父母的独生女，也是一个篮球迷。浙江大学篮球场上举行的比赛，王露露总是场场必看。陈怀民在篮球场上的表现，他十分关注，而且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此后，陈怀民多次到浙江大学去看望露露，而陈怀民所在的航校是军事单位，对非航校人进出控制极严，王露露无法到航校去见陈怀民，因此每次会面总是陈怀民去找王露露。1936年1月，陈怀民告别王露露，离开了杭州，去了南昌。王露露给陈怀民写过几封信，陈怀民也给王露露回了信。七七事变一发生，第四大队要调往北方作战，恰在这个时候，王露露到南昌来看望陈怀民。陈怀民对王露露说，说心里话，我很爱你，我也知道你也很喜欢我，但是我们的爱情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是紧紧相连的，我们部队马上要调往华北打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是国家花很多钱培养的飞行员，现在要去报效国家，我们一旦上了前线，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一牺牲你可就苦了，根据目前的形势和战争发展的趋势，我上前线作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这次相会很可能是最后一次。这天晚上他们两个人谈到了23点，陈怀民把上级的通知简要地告诉了王露露，并让他在这一两天内回到杭州去。此后天各一方，陈怀民随队几次转移，王露露给陈怀民的几封信他一封都没有收到，陈怀民也给王露露写过上10封信，因为战乱邮路不畅，无法到达王露露的手中。1938年3月底的一天，王露露从一个熟人处听说陈怀民因受伤住在湖南湘雅医院，便请假到长沙去看望陈怀民。不料到了长沙，医院医护人员告诉他陈怀民到武汉去了，王露露又匆匆地赶到武汉。王露露千里迢迢来看望陈怀民，使陈怀民大受感动，他对王露露说，走，我们一起去逛街。陈怀民将看中的一件旗袍买给王露露，对他说，这件衣服是我买给你的唯一纪念品，如果我跟日本人打仗牺牲了，你就把它永远珍藏在你的身边，你看到这件衣服就像看到了我一样。刚刚还很高兴的王露露听到这句话顿时无语，低头抽泣起来。到了第四天，王露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武汉，离开了陈怀民。三月底的一天深夜，陈怀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写了一首思念王露露的新诗，全诗如下：为你我爱恋发狂，为你相思成风你不知，今生能否再见你，我只愿在你唇边再沾，那我一生也幸福。1938年3月。1938年4月29日，陈怀民在武汉大空战中牺牲，王露露在报纸上得到了这一消息，当即昏倒在地。后来他到武汉奔丧，了解陈怀民牺牲的详细过程。他听说陈怀民在与日机相撞的那一瞬间弹出了座舱，开始他坚信陈怀民还活着，任谁说陈怀民牺牲了，王露露就是不相信，每天到陈怀民落水的长江边，深情地望着默默流淌的江流，期待着陈怀民能够浮出水面。可是一天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还是不见陈怀民的身影，王露露开始绝望，最后崩溃了， 五月底的一天晚饭后，王露露穿着陈怀民送给她的旗袍，独自一人来到江边，然后纵身跳入波涛滚滚的江水中，追寻她的陈怀民而去。 周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1916年12月25日，陈怀民出生在镇江市白莲巷29号。他的父亲陈子祥，母亲魏静成，也都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陈怀民的祖籍是浙江慈溪县，据考证，他们村子里的居民全都是蒙古族人，系元世祖忽必烈的后裔。1276年，忽必烈率兵攻占了杭州，一批蒙古族人便在浙江省定居下来，并且世代为官。进入14世纪中叶，朱元璋灭元，居住在浙江一带的蒙古族人由贵变贱，朱元璋还下令将蒙古族人通通赶到杭州湾的慈溪县，并且将他们圈定起来，不得越线，劳役苦力都由他们去做，还规定他们的后代永远不得做官，不得经商。慈溪蒙古族人贫困到了极点。1876年，陈怀民的父亲陈子祥出生了。15岁时，陈子祥的父亲因患急性痢疾去世，父亲不在了，后妈更把他不当人。一天，他一气之下逃离了家，自此他四处流浪，以乞讨为生。陈子祥流浪到了慈溪县城，在街头看到了一位来自山东聊城的武术师在街头卖艺，他被吸引住了。再打听这位武术师也姓陈，就跪地拜师学艺。陈师傅把他带回山东聊城，并且给他取名陈子祥。在武术师的严格管教下，陈子祥不仅书念得不错，而且武功也练得颇好。18岁那一年，他到京城参加武打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大约在1901年，陈子祥因武艺高强，被河北保定武备学堂聘为武术教官。1902年，他东渡日本，进入日本著名的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第二年，板垣征四郎由陆军中央幼年学校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成为该校第16期的学员。这一期学生当中出过许多清华的高手和所谓的有名人物，像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安藤利吉等，在日本军界被称为荣耀的16期。板垣征四郎经常狐假虎威欺侮中国学生，陈子祥愤愤不平。有一天，板垣征四郎寻衅要打陈子祥，陈子祥一把揪住他的耳朵，因为用力过大，板垣征四郎的耳朵被抓落了一块。自此，板垣征四郎的耳朵便留下残疾。据说残耳将军侵略中国的时候，对陈子祥怀恨在心，曾四处打听陈子祥的家乡到底在哪里，在何处任职。1904年，陈子祥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加入了同盟会。4月27日，广州黄花岗之役打响，陈子祥积极投入战斗。起义失败后，陈子祥只身来到江苏。1922年，陈子祥在镇江白莲巷东段至水陆四巷中段买下其人不要的旧房屋百余间，进行修缮改建。陈子祥靠房地产发了家，成为镇江房屋最多、最有地位和影响的大户人家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 陈子祥任镇江市警察局局长。陈子祥先后娶了三位妻子，第一个妻子是从日本回国后所娶，生了一个女儿。第二个妻子叫吴和英，生了儿子陈天和，女儿陈楠。第三个妻子叫魏静成，生下两儿一女，即儿子陈怀民，女儿陈静，小儿子陈天培。陈子祥娶魏静成又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一天，陈子祥外出看戏，在戏场上碰上了魏静成，颇有好感。魏静成见陈子祥身材魁梧，气宇轩昂，颇有男子气概，也非常喜欢他。过了几天，魏静成托人送了一封信给陈子祥，告知他是指腹为婚，对方是一个哑巴，婚期快到了，他不愿意到男方家中去，请陈子祥想办法将他接到陈家。陈子祥看到了信，考虑良久，带了十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赶到了魏家，趁魏的父母不备，将魏静成接回家中，这还真有点抢亲的味道。1921年秋起，陈怀民先后就读安徽省立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江苏省立第九师范附小。整个小学期间，陈怀民白天在校念书，早晚与妹妹陈楠一起跟着父亲习武。1923年秋，陈怀民作为江苏少年武术队队员，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全国少年武术大赛，获得了冠军。1928年到1929年，陈子祥在镇江举行了两次少年武术比赛，都是陈怀民夺冠。1929年秋，陈怀民入无锡城美中学学习。中学期间，他十分注意锻炼身体，武功精进。1931年暑假，陈怀民回到了镇江。他听父亲说过两名清兵为了回城报信儿而求水渡江的故事，就提出也要横渡长江，锻炼自己的水性和胆量。这个暑假，他的水性又是大增，能够连续往返横渡长江。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经过精心策划，炮轰了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等处。事件发生以后，陈怀民和同学们寝食难安，无心学习。陈怀民邀请了四个同学乘车赶到了南京。此时南京大中学生开展的送蒋介石北上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陈怀民一行迅即投入到了请愿队伍的行列。在队伍中还碰到了哥哥陈天和，陈天和此时是上海航海学校的学生。第二天早饭后，蒋介石被迫出来面见学生，这是陈怀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1932年128事变后，1月29日凌晨1时，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总司令戴戟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宣布已经与日军在上海正式交火，决心守土，绝不退缩。陈怀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甚为震惊，他又踏上了去上海的征程，和他的哥哥陈天和与其他义勇军战士迅即投入战斗，在上海吴淞一带抗击日本侵略者。一天，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到吴淞口阵地视察，正好碰上了陈怀民等学生在阵地上。陈怀民向蔡廷锴问道：“蔡长官，日本飞机如此猖狂，给我国军民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们为什么不发展自己的空军呢？如果国家建立空军部队，我第一个报名参加。”1933年一月，陈怀民如愿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一年的陆军基本制式训练

霞金蝶。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敏。 上集当中说到，海哥告诉大家，他怀疑海盗汪鄂就在八人中间，这让忐忑的众人互相猜忌起来，还大打出手。经过了在一片死海海域的潜伏之后，逐浪号带着所有人返航，大家却没想到海哥竟带着众人来到了百花岛。众人纷纷扭头朝周围看，只见逐浪号进了一个泊着许多船只的港湾，岸上楼房林立，绿树成荫，人们衣着整洁，彬彬有礼，一派闻名世界的旖旎风光，和几日来避难歇脚的荒岛简直是天壤之别。天哪，真到了百花岛！所有人都是一脸茫然，这个在筏子漂流时曾经被无限向往的百花岛此刻就在眼前，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高兴呢？海哥拍了拍手掌，船员给每个人分发了一个信封。逐浪号要在这里补给，顺便就把你们送过来了。信封里是2000块钱，钱不多，但应该够你们回家了。现在你们就可以上岸报警，海警会送你们回到三亚的。我只能报到这儿了。 报警！不要报！ 坚强哭丧着脸，是怕把你跟海盗勾结的事暴露吗？海哥冷冷地说：“ 冤枉啊！我们跟海盗没有一毛钱关系，就是在岛上犯了点糊涂，那点事儿可够我们坐牢的呀！求各位大哥大姐，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 丽丽吓得说不出话了，坚强向众人连连作揖。阿牛和初六对视了一眼，阿牛斟酌着说：“ 我们活着回来了，损失的东西也不止2个钱，算了，不报警。” 哎，不对，应该报警，不查出元凶还会有其他人被害的。毕和姐的态度这次很肯定。海哥蹙了蹙眉，大家的反应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于是转头向王法和马鹏：“ 你们俩的意思呢？” 王法惊讶地说：“ 这还用问吗？ 必须报警啊，起码要把来龙去脉查清楚。你不是说我们当中有人是弯恶吗？ 这事儿还没水落石出呢。” 海哥又露出了一个古怪的微笑，马鹏却沮丧地说：“ 报了又能怎么样？查出来又能怎么样？别再折腾了，我想回家。” 这时才从外面进来的小鱼刚好听到这句话， 惊讶地问，马鹏，你不是还要学高氧、沉船潜和洞潜吗？学完你就能在水下待更久了。马鹏苦笑不语，他能说自己失恋不想再见小鱼了吗？阿牛向初六使了个眼色，初六赶紧把手搭在马鹏肩上，小马鹏，你不是不想回家吗？跟哥上百花岛玩玩吧。啊！马鹏黯然地说， 不，我就马上回家。 好了，海哥拍拍手，要开会啊，你们下去开会，逐浪号要去加油了，今晚游艇会在岛上有个大宴会，我们要去参加，玩个通宵，各位后会有期。这个海哥还真是出人意表啊，明明说只有通过测试的人才能送回家，现在一群人当中通过测试的人也只有王法、坚强和丽丽而已，甚至早上他还声言凶残的汪恶就在大伙当中，可说完这话便把大家送回了文明世界，这唱的是哪一出呢？众人下船时，小鱼自然也要跟去，海哥跟他耳语几句，又嘱咐王法、马鹏负责小鱼的安全，让他日落之前回到逐浪号。马鹏对此不答，只是挥手跟海哥再见，心想着这次再见应该是永不再见了，作为一个失败者应该趁早滚回老家。往日形影不离的三人组开始分崩离析了，王法和小鱼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王法想打探小鱼从海哥那里有没有得到新情报，然而小鱼也正为此郁闷，海哥非要等整件事结束才会跟他坦白，现阶段不让他知道太多是为了他的安全。两人一路分析海哥的用意和众人当中谁最可疑，因为话题隐秘不免故意滞后，怕小鱼晒伤，王法还脱下 T 恤让他披在头顶，谁见了他们会说这不是一对情侣呢？马鹏有意加快步伐走在最前面，很快被其他人看了出来，自荐开始寸步不离地跟着马鹏，初六不时想来跟马鹏搭个话，自荐总是警惕地当了马鹏的盾牌，马鹏心里正伤着，此刻自然愿意和最懂他的自荐成为朋友。烈焰当头，心情不好的马鹏一路狂奔，渐渐感到胸闷气短欲吐不能，丽丽检查了下他，断定是中暑，大家不得不在一家冷饮店歇脚，碧荷姐拿了枚硬币帮马鹏刮痧，在大家啧啧围观马鹏那一背触目惊心的淤痧时，初六突然东张西望起来，哎，那对贼公贼婆呢？初六说的是坚强和丽丽，刚才他们是别别扭扭地跟进了冷饮店的，喝过的椰子还摆在桌面，人却不见了踪影。初六屋前屋后马路牙子找了一阵，气急败坏地来报告，狗日的，怕我们报警已经跑了，嫌犯跑了，报警变成了需要再斟酌的事儿。王法是坚定不移的报警派，报了警让警察找他们去，就这么个小岛很快就会被排查出来，本来我觉得他们只是那晚犯了点小错，哼，现在看来还真跟海盗有关，不然至于逃跑吗？初六把手一甩， 切，要报你们去报，老子去找船回家了。 哎，小马鹏，你跟我们一起走吧。初六来拉马鹏，自荐警惕地挡在马鹏身前，哎，你为什么不肯去报警？心里有鬼吗？初六一下子炸了，一把抓住自荐的衣领，放狗屁！阿牛把他们分开，语调耐心又客气， 有证据吗？嗯，没有就滚。初六，我们走。 王法拦住去路， 哎，这事儿还没完，您不能走。怎么，你也想学海哥玩非法拘禁？ 阿牛把这两天王法对海哥的说辞现学现用了，王法果然默默地让开了去路，初六和阿牛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冷饮店。九个人的难友团 转眼只剩下了五个人。碧荷姐给出了一个建议， 我觉得还是要去找一下坚强和丽丽，他们应该还没走远，等到出警啊可能就晚了。另外最好有人盯着阿牛和初六，万一他们找船走了呢？万一他们就是海盗呢？要不王法你先去报案，我们几个分头行动吧。 这的确是个好建议。其实现在王法最怀疑阿牛和初六，自从坚强丽丽被关押后，这两个人处处透着可疑，王法相信警方能帮助他找到答案。不过一直没说话的小鱼开口了， 还是人齐了再去报案吧。 说实话，你是去报案被打劫还是被卖猪仔呢？我们的财物是在乱流里损失的，你要报案我们被大海打劫了吗？ 我们半路被扔在筏子里总是事实吧？ 王法不服气地说。小鱼笑出声来，哼，动用一艘游艇千里迢迢把我们这些人召集到海上，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卖猪仔。 如果我不是亲身经历过肯定不信，不知道警官信不信你。 王法沉默了一会儿， 小鱼你说的对，说到底把我们逼到逐浪岛还是有别的目的，我们去找人吧，相信很快那些人就会露出真面目了。 于是众人分了工，王法、马鹏和小鱼去找初六、阿牛，碧荷姐母子去找坚强、丽丽。王法跟众人约定，不管结果如何，两小时后到派出所集合，那时大家不能再阻止他求助警方。众人兵分两路，心急火燎的王法第一个走出冷饮店，其实他在后悔刚才没拦住初六阿牛。无论如何，受害者不愿意报案都是有问题的，一会儿找到他们讲理不成就动粗，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把他们带到派出所去。就在王法盘算着自己的心事时，小鱼却磨磨蹭蹭走在了后面，他坐到马鹏耳边低语了几句，马鹏一脸惊诧地看着他。小鱼再次凑过去解释了几句，马鹏想了想点点头。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两人一路跟在王法后面走着，马鹏明显比来时心情好多了，他不时靠近小鱼低语着什么。来时那个恨不得离小鱼八丈远的状态不见了。初六和阿牛的体貌特征还是挺明显的，一问两个浑身纹身的八尺汉子便有人指路。王法一路打听过去，追进了一条僻静的死路小巷。正在王法怀疑可能走错了地方，小鱼突然追上了他。 哎，王法，跟你商量个事儿，咱们能不报案吗？ 你也不想报案？为什么？ 王法惊讶地问。小鱼低下了头，有些为难地说， 不管什么理由，你能考虑下不报案吗？就算看在我的份上行吗？ 平日里小鱼跟王法见面就撕，嘴上从来没饶过对方，他还是第一次如此低三下四地求他。王法几乎要心软了，但是想了想还是摇摇头， 这种事是原则问题，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光， 王法话音未落，头上吃了一记重棒，他转身晕倒前天旋地转地看到马鹏拿着一根木棒站在他身后。小鱼一把扶住了倒下来的王法，心疼地埋怨马鹏， 你是不是下手太重了？ 这是王法昏迷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抱着被敲晕的王法，小鱼又急又悔。来百花岛的路上，海哥跟小鱼聊了很多，虽然依旧没有透露他的秘密，但他一直在请小鱼体谅，把众人送来百花岛是他最冒险的一次测试。 他相信如果众人中有海盗奸细，一定会露出真面目，但他也从心底不希望把事情闹大。逐浪岛这个地方，他不希望海盗染指，亦不希望引起公众注意，最好能不费一兵一卒查出海盗是谁，然后悄悄解决。众人当中，海哥其实最担心王法会报案，所以下船前再三嘱咐小鱼要不惜一切方法阻止他，必要时找马鹏联手。海哥看出三人之间的暧昧，心想女儿对付两个喜欢她的男人应该没问题。在父亲和王法之间，小鱼选择了父亲。对付这个一贯我行我素的王法，小鱼所谓的一切方法不过是让马鹏帮忙敲晕他而已。可是敲完他就后悔了，对这个救了他一次又一次的男人，即使意见不合也不该下手。在这个时候，马鹏表现出了男人的决断，他立刻去打电话给海哥，很快来了一辆车把他们带回了码头。逐浪号静静地泊在那里，而海哥丝毫也不意外地等待着。听马鹏半是兴奋半是邀功地讲完事情经过，他拍了拍马鹏的肩膀表示赞赏，来时的车则把王法带走了。小鱼一脸沮丧地看着远去的车，任务我是完成了，他的头不知道伤得怎样，你得找医生给他看。马鹏这时才有些担心了，海哥，你可不要伤害王法哥。海哥点点头， 放心，现在就去看医生，然后让他睡个觉，别坏咱们的事儿就行了。他啊，皮实得很，那点小伤不碍事。 小鱼一肚子无名火没触发，只得冲进了逐浪号他的房间。这个时候他谁也不想理。海哥笑眯眯地看着马鹏， 接下来就是我对你的测试了，你愿意接受挑战吗？ 测试我？可是小鱼现在也没什么冒险的事要做，我没法测试啊。 马鹏半喜半忧地说， 小鱼不用冒险，可是你要冒一点险跟海盗周旋，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通过了之后你就是我们的人，我的一切秘密都可以跟你分享。 海哥试探地说，马鹏心里差点熄灭的火苗又让事情的七弯八拐点燃了。即使没有成为小鱼身边男人的诱惑，解开整件事情的谜底对他也是很大的吸引。挑战，他不是王法那种能力者，可面对挑战也从没退缩过。马鹏认真地点了点头， 一会儿我们全部会下船，你就留在船上守着吧，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来，那时你就会知道究竟谁是他们当中的奸细。如果我没猜错，他们会逼你带路去逐浪岛。 马鹏震惊地说， 怎么可能，我又不知道进岛的路。 小子，你就别谦虚了，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 海哥又拍了拍马鹏的肩， 不要怕，就按你的感觉进岛吧，把他们都带回岛上去，我们随后就赶到，把他们关在岛上，我们来个瓮中捉鳖，好不好？ 突然之间被委以重任，马鹏有点受宠若惊了，骨子里的斗志也被激发了出来。抓海盗，这个游戏不要太好玩啊。不过海哥想把小鱼带下船可不那么容易了，不管怎么说小鱼也不愿配合海哥穿上晚装下船，扮出一副去参加宴会的模样离开。直到海哥说出去看看王法的伤势如何，这才让小鱼开了门。听海哥把他瓮中捉鳖的计划说出来，小鱼第一个反应是， 不行，谁来对马鹏的安全负责？他还是个孩子，凭什么让他去冒险？ 看来自己在小鱼心里还是有地位的。马鹏感动了， 放心吧小鱼，我是个大男人，我会用这件事 证明我绝对不比王法差。 海哥也给了小鱼一个定心丸，马鹏现在是进出逐浪岛的唯一希望，海盗绝对不会伤害他的。我让阿笨在逐浪岛上布好了陷阱，就等他们回去自投罗网。再说百花岛上不可能有他们的同伙，两个对两个完全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可是这大晚上呢，你让马鹏认路回逐浪岛不是开玩笑吗？既然早做了设陷阱的打算，你就不应该蒙上马鹏的眼睛，应该让他好好认路啊。 小鱼生气地说，我要不这么做，海盗就会想到马鹏是我的卧底，他就会有生命危险，况且我对他的能力有信心，希望你也是。 这是在电竞领域外第一次被人如此重托，马鹏顿时心生豪气。 小鱼，你相信我吧，我一定会平平安安回到逐浪岛的。 左叮咛右嘱咐，小鱼让马鹏一定演好这场戏，又把自己的一瓶防狼辣椒喷雾给了他。马鹏不得不把喷雾揣在了兜里，他当然不会用这个，以免让人笑掉大牙，但小鱼如此在意他，真是前所未有的满足。 下集当中，马鹏留守逐浪号，等待着几个人中隐藏着的奸细出现，并带他们回到逐浪岛。另一边，离开逐浪号的海哥通过监控视频时刻关注着船上的每一丝风吹草动，然而接下来看到的一切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心、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自从踏进茫茫人世间，穿过了春天到秋天，人生

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国民党溃败逃亡路上，有多少惊心动魄的往事？ 此时此刻，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一个问题。 50万两黄金不翼而飞，蒋介石的黄金计划漏洞不断， 难怪蒋介石要火急火燎地把重庆号炸掉，感情这是一艘黄金船。 宋美龄再次访美，她却为何病倒白宫？是偶然还是谋略？ 5年前全美国为之倾倒，5年后热脸就贴了冷屁股。 蒋介石又把沾满鲜血的黄金藏在了哪里？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几多酸楚几多愁。 640万两黄金的95%，那是多少钱呢？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到了关键时刻怎么会拿不出来了呢？有句话说得好，很多看来不相干的事其实都是相互有关联的，您还记得这个吗？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为您介绍过一艘有东方泰坦尼克号之称的沉船太平轮。1949年1月27日夜间，太平轮在从上海前往台湾基隆的途中，与货船建元轮离奇相撞沉没，近1000人遇难。这起撞船案件可以说是又惨又血，直到今天相关的阴谋论还是很多，其中最有鼻子有眼的就是船上藏有黄金万两。因为在太平轮起航之前，曾经装载过无数从中央银行里运出来的大木箱，那里面不是黄金能是什么呢？是比黄金更重要的东西。档案，这是保存在台湾国史馆国库局由护装太平轮运台中途沉没保管品清册，里面详细记录了随船沉没中央银行重要卷宗1317箱。那么这1317箱央行档案到底有多重要呢？现在为您揭晓谜底。国民党政府海外储备的所有户头密码全在里面，这一下蒋介石可抓瞎了。大量海外储备遭到冻结，前方战事又一塌糊涂，国民党伪中央政府的黄金流失和军队的溃逃速度简直就像赛着来看谁快。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如果按照比例来算的话，蒋介石一心向往的最后坚持5分钟，其实连60秒都没撑到。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国民党中央政府一溜烟儿地奔向重庆，3天之后厦门解放。时任国民党厦门警备总司令谭恩博着急忙慌地把仅剩的秘密军费19.2万两黄金装船开往台湾。到了基隆都还没来得及卸港，这批黄金再加上台湾黄金储备的部分，合计45万两就又被紧急运往重庆，指引西南战事。 您瞧这一路折腾的，蒋介石是真的没办法。谁都明白这前线崩盘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各路军头已经打定主意，不见钱绝不打仗。不得已，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亲自押着黄金飞往重庆监督战事。但您以为光钱到了，这仗就能继续打下去吗？ 1949年10月底，在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下，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西进川东，贺龙率领第18兵团南下川北，两支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城拔寨，席卷大西南。所到之处，广大城市边区群众单食湖江，引兵指路，全力支援。1949年11月2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对重庆形成合围之势，而蒋介石此刻就在城里。 15天，仅用了15天，重庆这个曾经在抗战期间被国民党政府倾力打造的陪都就被解放。蒋介石心有不甘呢，他是挺到了最后一刻，也就是1949年11月30日才走。 但有人可比他腿快， 这个比蒋介石还要先跑一步的人是谁呢？国民党总裁还没说撤，他怎么就敢脚底抹油了？莫非他还有什么暗地里的打算不成？咱们先来听听他的秘书是怎么说的。 红旗是中央银行管着的，从重庆到成都，中央银行的黄金稀缺源不该叫别人押送。严先生的卫兵派了10个人押送那个黄金去，怕半路上被抢了，自己的部队就会抢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时任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院长秘书袁富廷的采访录音。说了半天，合着他的老板提前撤往成都是押金子去了。那么这位防自家的队伍像防贼一样的严先生到底是何方神圣呢？阎锡山，人称山西王，阎老七的抠门呢是出了名的。他做出这种为了黄金不惜把总裁扔在身后的事儿，一点也不奇怪。有些朋友可能听过，当他从成都向台湾撤退的时候，这位行政院长居然还随身拎着2大箱黄金，管他飞机超载不超载，就是要带走。且莫说阎锡山位高权重，但他摆出不让我带金子我就死在你们面前的那副模样，大家就已经没办法，只能依着他，但别人可就没这面子了。让我们再回到节目开始的那一幕，当时陈纳德的民用航空队出动了所有飞机，一刻不停地往返于重庆成都之间，而溃逃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连同家属，但凡想上飞机的要么搜身要么过秤，无奈千金散去，但仍一位难求。根据当事人的回忆，为了尽可能的留住一点保命钱，各位女眷是想尽了法子，小到一个戒指拉开了剪成一条一条的，衣服里鞋底下到处塞，大到整根的金条，这可怎么藏？新生婴儿的尿布拉开来，最多的一个埋了10根，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视黄金如粪土啊。听起来有些好笑是吧？但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哪一小块黄金银元的背后没有浸染着逃亡路上人们的痛苦与酸楚呢？可能您还会问，至于的吗？区区几根金条几块大洋，当兵的就不能放过一马吗？没这么简单。还是那句话，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一个问题。千万不要以为这架飞机是好坐的，这张照片表现的就是当时机舱里的状况，这根本就是装载物资的运输机，条件之恶劣可想而知，而任何人哪怕多带一个金子，那加起来的分量就不得了，随时随刻飞机都有超载坠毁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从重庆飞往成都的最后一班飞机，在完全不装行李的情况下还是扔下了27个人，而在之前来来往往的机群穿梭中，至少有2架撞了山，所有乘客无一幸免，而抵达成都的人甚至都来不及去做稍许的感伤，因为很快他们又要跑了。 迎难之差，蒋介石险些遭到再次扣押。 如果当时蒋介石晚一天收到这封密报，那历史恐怕就要改写。 运台的黄金最终都干了什么？档案正在揭秘。国民党溃败逃亡路上有多少惊心动魄的往事？ 此时此刻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一个问题。 50万两黄金不翼而飞，蒋介石的黄金计划漏洞不断。 难怪蒋介石要火急火燎地把重庆号炸了，感情这是一艘黄金船。 宋美龄再次访美，她却为何病倒白宫？是偶然还是谋略？ 5年前全美国为之倾倒，5年后热脸就贴了冷屁股。 蒋介石又把沾满鲜血的黄金藏在了哪里？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几多酸楚几多愁。 1949年12月1日，蒋介石从重庆飞到了成都，刚刚落地，幕僚们就呈上来一个令他极其不安的消息：通讯不畅，电路故障。再说的直白一点，情报断了。 枪炮声远近可闻，但周遭1公里以外的事儿就全都不知道。蒋介石急迫的心情可想而知，直到1周之后，情报的通路才得以恢复。1949年12月9日，蒋介石终于收到了抵达成都后的第一封密报。手捧电文，他大惊失措。时任国民党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已经率部在昆明起义，而蒋介石收到的其实是一份截获的通电令，是卢汉发给时任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要求其配合扣押蒋介石的。 如今回顾往昔，不禁令人有多少唏嘘。如果当时蒋介石晚一天收到这封密报，那历史恐怕就要改写。当然，过去的事已无法做假设。在收到这封电报的第二天，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匆匆忙忙地赶到成都凤凰山机场，登上了中美号专机，飞往台湾，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大陆。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12月24日，地点是台湾南投。照片中，蒋介石孑然独处，默默地站在日月潭边，向下抿起的嘴角已经显出了老态。他会在思考些什么呢？也许会是金子。 蒋介石的逃离其实绝不意味着大陆的战斗就已经结束。西南战事一直持续到了1950年3月底。海南全岛解放的时间更晚，是在1950年5月1日。与此同时，双方对于舟山群岛的争夺战也正打得如火如荼。大陈、金门、李江山这些岛屿，蒋经国跑了个遍，亲设防御工事。而台湾本岛内的凤山则成为了孙立人没日没夜地训练国民党青年军的基地。当然，所有沾上兵戈二字的事情就必然会跟钱搭上关系。 军费对于当时台湾黄金储备的吞噬有多快，口说无凭，咱们用档案来证实。先看看这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国民党方面的由美运台黄金收支表，当时抢回来的外汇就这么点，将近20万两黄金。半个月之内，陆海空三军各部一分，再加上广州战事消耗，还剩多少呢？43两。而等到国民党中央银行迁至台湾之后，这军费开支大手大脚的毛病是一点儿没改。咱们来看看这张1950年的收支统计，1月份的国防部军费分三期支付已经达到了14万两黄金，截止到2月12号存余只剩黄金不到93万两。93万两是个什么概念？按照当时的统计，如果军费开支不加收敛，半年之内金库就将告罄。 台湾必会陷入万劫不复的经济泥沼。而上头那位却对此毫无察觉，就在陈诚等一干政要的惶惶恐恐之中，三个月时间又眨眼飘过，黄金存余只剩50万两。 就在国民党财政崩溃在即之时，历史风云突变。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公然干涉他国内政，操控联合国，组建联合国军，出兵朝鲜。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入侵我国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并向台湾国民党当局注入了大量美元援助。对于美帝国主义蓄谋打造的反共链条，毛泽东同志曾生动地谈过，美国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 美国第七舰队陈兵台湾海峡，绿花花的钞票如雨一般洒向了之前已经完全不招待见的国民党政府。根据事后核算，朝鲜战争打了3年，美国向台湾地区输送的所谓援助达到了每年1000万两黄金。当然名义上是援助，可其实这笔钱是贷款，国民党当局一直还到了2000年才估清。但无论怎样，客观说来，重新注入的黄金的确把经济已经濒于崩溃的台湾地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而到了这个时候，一些有识之士的良心也就被唤醒了。 袁弘君跟蒋经国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每一个铜板敲出来都是血。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带走大陆老百姓的银元是有愧大陆老百姓，因为这个血是抗战时期人民的血汗钱。所以他这句话也是提醒蒋经国，就是这些钱不能白花，不能白用，不能乱用。 他所提到的于红军就是我身后照片上的人，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总裁，同时也是密运大陆黄金赴台最主要的经手人之一。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心存不安，也许我们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再去分析内中的情感，毕竟血浓于水。总之在经济重新稳定之后，众多台湾地区的要人纷纷进言提醒，运台黄金不是国民党更不是蒋家的私产，如今却险些耗尽于内战而无利于人民福祉，当政者难道不应该有所反省吗？1950年6月底，蒋介石终于下令大陆各处运台钱财全部入账缴回台湾银行地下金库，最终账面显示共收回黄金108万两，就此封存。 时光荏苒，一甲子成过眼云烟，如今台湾地区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了1300多万两，全部深藏于台北乌来山区的文园。在这座名副其实的金山中分散放置着108万两，也许只是太小的一部分，甚至已经很难区分，但历史会记得60年前在这些闪耀着诱人光芒的金属背后，延伸着一条血色斑斑的迁徙道路。野火狼烟，祸欢喜，环球兵戈，倭寇残，侵我河山，生灵涂炭，千城焦土，千城火。一寸前沿，一寸血，家国恨，共抗法西斯，齐心结。法西斯，一个人类文明曾经的梦魇；战争，一段全世界人民惨痛的记忆。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